明镜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。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下面是王杰的《大约在冬季》，姜育恒的《大雪》，陈淑桦的《聪明的人懂得忘记》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。 轻轻

去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心思才能得到上天的承认。

天。

会让你孤单。我的疯狂，你的天真，我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